导演联合编剧赵思莹带来的电影项目《晴天有时》获得了本届项目创投特别大奖。 我们想要开启融资，也寻找业界资深的监制。创投对我们来说是机会。我其实是海外留学电影回来的，我现在定居的地方在深圳，离北京这边的电影资源还是蛮远的，所以创投是一个特别快的能够让业内的人看见我们团队，让他们更信任我们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平台。 编剧导演黄石带来的《侠女事务所》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 带着侠女的故事来，希望明年可以在大荧幕上见到她。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今天在微信公众号推出餐饮开店掌中宝。餐饮开店掌中宝包含了场景布局设置、人员健康管理、餐具使用管理、意见建议四个模块，嵌入39张布局流程图，配有近100张实景示例参考图，根据使用者的开店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只要按照自己的情况一步步选择，就可以从数百条路径和数十张布局流程图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专属布局流程图，简单有效地完成开店准备工作。餐饮开店掌中宝内容涵盖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已经发布的餐饮服务单位、餐饮服务场所布局设置规范、餐饮服务单位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规范、餐饮服务单位餐饮用具使用管理规范3项地方标准。通过一看就懂、照着会做、标准统一的实践效果，努力推动首都餐饮业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石油首座油气轻电非综合能源服务站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金龙站今天开业投运。这个服务站有哪些功能和特色？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也实地前往延庆探访，我们来连线史玉。史玉你好。 冰冰你好，听众朋友好。 这个综合服务站都有哪些亮点呢？ 那么今天投运的这个金龙综合能源服务站呢，是位于延庆区延庆镇的米家铺村东，占地呢足足有1.5万平方米。放眼望去呢，石油红和氢气蓝是交相辉映，现代感十足。那么作为中国石油的首座综合能源服务站，金龙站呢是把这个绿色冬奥、低碳生活和加油冬奥、畅享生活每一站融入到这个服务站的设计当中。那具体来说呢，可以概括为五位一体，实现一站式的能源补给。首先呢是这个加氢服务。那么金龙站呢是目前国内加注车型最多、日加氢能力最大的一个油氢核电站，那具备同时加注35兆帕和70兆帕氢燃料电池车型的能力，那日加氢能力可以达到1500公斤。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呢，金龙站会为赛事服务的212辆氢燃料电池车提供氢能的保供服务。那么第二呢是加油服务，通过物联网技术还有视频 AI 算法，那么这个站点可以实现车牌数、还有危险行为识别、智能巡检等智慧功能，可以大大改善大家的一个消费体验。那么第三是充电服务，那么这里呢是设有了3台120千瓦的双枪机充电桩、6个停车位，那么15分钟呢就可以完成一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那么第四是加气服务，这里呢是建有一台30立方米的 LNG 撬装式的加气设备，一次呢可以存储 LNG 11吨左右，主要会服务北京公交集团的这个 LNG 公交车辆。那最后呢是这个非油服务，金龙站的这个便利店啊是面积达到了200多平方米，像这个现磨的咖啡啊，还有娱乐休闲的这些区域，会提供10大品类、100多款这个中石油的自有商品，还会售卖16大类的这个冬奥特许商品。截止到目前呢，中石油也是为保障冬奥，先后在北京、河北等省市是建成投运了河北张家口太子城加氢站、北京福田加氢站、延庆高山滑雪中心的跳装加油装置，还打造了多座的冬奥主题形象加油站以及冬奥特许商品的零售店。玲玲， 好的，感谢史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北京地铁第一家智能无人便利店试点昨天从地铁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开业运营。店内为广大乘客提供了鲜食、乳品、水饮、纸品、美妆、面包、糕点、休闲零食等7大品类500多种产品，并且引进了各类极具北京特色的文创产品以及北京地铁的特色商品。 全球最为绿色的星巴克门店星巴克向绿工坊今天在上海前滩太古里开业，同时星巴克绿色门店认证体系在中国正式推出。作为星巴克全球首家环保实验店，向绿工坊不仅实现了咖啡渣 100% 回收再利用，还把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店升级改造废弃的实木咖啡桌，重新制作成了大门把手、吧台桌面和台阶等设施。向绿工坊是中国首家100%回收再利用店内咖啡渣的星巴克门店，这些咖啡渣在进行堆肥处理后，将作为农作物和商场花园的有机肥料使用。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81年9月30号，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2020年9月30号，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必须把握的第一条原则。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关键之举，是强化两个维护制度保障的标志性成果。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哎呀，好的，今天上午啊，阴天，有一些零星的雨点掉落，由于云层遮挡太阳光照呢，气温上升也比较缓慢。12点呢，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从早上的最低气温18.6度上升到了20度到21度的样子。下午的天气和上午呢基本类似，没有明显降雨了。最高气温呢能上升到22度上下，这个温度啊体感还是比较清凉舒适的。天气呢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今天夜间啊是多云天气为主，没有降雨，有2-3级的小北风。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呢16度左右，山区最低气温呢10度到14度。所以呢夜间有在山区活动的朋友还是要注意添加一些衣物。那么明天啊就是国庆假期了，北京地区的天气啊多阴雨，中后期呢降温明显。目前来看4号和5号啊有中雨天气，降雨比较明显。其他几天呢雨势啊和今天差不多，基本都是零星雨或小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呢，3号和4号啊还有偏北风比较明显，阵风呢可达6到7级。那么假期几天的气温预报呢，1号到3号最高气温呢有22-23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到15度。应该说这几天啊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4号到7号呢最高气温仅有16-17度。最低气温呢是13度到11度，气温呢有明显的下降，体感偏凉。可见啊，国庆节假期期间，北京地区的天气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游玩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咱们有计划出行游玩的朋友，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

之境。